今日是2021年9月12日，快必被还押的第369日。今日就是两位20多年的老友 S 哥和 B 哥又再结伴探访快必。工作关系，他们通常只有假期周日有空的，隔3-4个礼拜都会探快必一次。他们今日9点钟已经到了，星期日荔枝角人山人海，但是半个钟左右已经可以入去探访等候室了。不过入到去座无虚席的，他们都有想着要排队等一阵间，点知都是半个钟左右就听到叫 number 了，超快，惩教处有效率，好嘢。快必今日又是一号窗，他企定起身，笑面迎人地望着门口，见到他们排队走入去，已经急不及待地挥手欢迎他们。老友见面，大家都非常开心，今日都好晒好热下，排队入去等候室是没有瓦遮头的，他们两个都成身汗，入到等候室有冷气自然爽好多，不过相信船员都挺辛苦了。快必说这几天真是火炉炉炉啊，特别是4点钟西斜那阵，热到有些头赤赤，都说叫他开大啲风扇的啦，他就总是说要锻炼一下。快必跟他们讲刚刚看完东野圭吾的《祈念之树》，他说这本书好好看、哦、本来看完《沉默的游行》感觉麻麻地，好像为了推理而将剧情有些扭来扭去，所以后来再看另外两本，他都会 skip 了中间，由最后1/4开始看到结局。但是这本《祈念之树》不是走东野传统的推理路线，改行温馨亲情的风格，看来平淡，但是说故事的能力依然超强，令他觉得是不是有人代笔的呢？定是其实有东野圭吾有不同身份的西野圭吾呢？快必跟他们两个说，原来东野圭吾在船上是非常受政治犯欢迎的，个个都是他 fans。 今日是9月12日，也是哥哥张国荣的生忌，不讲不知道，原来哥哥和毛哥是同年生的，如果仍然在生，他们都已经64岁了，但是是不是会一样 keep 得很 fit 很有型呢？快必说今天就拜托靓声公主送首歌纪念他，也都送给毛哥为他加油，不用这么客气，唱就唱咯，风再起时嘛，寂静夜心中想到你对我支持，再听见欢呼里再泣诉我谢意，虽已告别了，仍是有一丝恋意。可能因为想起哥哥啦，快必说昨晚发梦居然见到钟楚红、哦、他仲哥哥上身咁在梦中同红姑日落巴黎、啊、在巴黎做乜嘢呢？点知热醒咗唔记得添。不过老友 S 哥就话啦，比较上喺巴黎见到美斯、哦、快必反一反眼，叫佢翻自己屋企发美斯梦啦。讲开梦境，快必而家睇紧弗洛伊德嘅《梦的解释》，600多页，好厚噶，预计要睇2个星期，希望睇完之后可以对于梦境同心理学有初步嘅理解。会唔会识解梦呢？你估佢？咁又真系唔知道、哦。快必话睇完之后再试下帮大家解梦、哦。快必话两位老友睇起上嚟好似瘦咗 fit 咗、哦。他们说吃得健康了，做多了运动嘛，算有少少成绩啦。快必反问他们自己有没有肥到啊？老友当然识做啦，没肥到没肥到，依然这么瘦，依然这么靓仔。快必就立刻洗起棒牙，哈哈哈，已经重返少少啦，但是肌肉来的，好结实的，又不忘 show off 一下啦。他们东拉西扯，谈起家人的近况。快必就出名记性好的嘛，真有同学边个生日结婚他都会记住，这两日是芝加哥亲人的结婚纪念日，快必就托老友帮他恭喜一下。 S 哥也都 update 了 S 太护士姐姐已经辞了做了14年的工作，星期五 last day 了， A 呢他就打算先休息一下，跟着去做自己想做的事。快必竖起手指公给个 like 恭喜他啊，从心所欲自由自在最紧要。他们三个就好像平时在外边那样吹水不抹嘴，只是隔着块塑胶玻璃，还有台面上沾了一杯啤酒，谈下谈下就15分钟了。 快乐的时间过得特别快，又是时候讲拜拜了，大家都要保重、哦。快必好多谢过去一年仍然记挂住他的朋友，听或者看他还日日子的朋友，一直写开信给他的朋友。如果你有写开信的，请继续写给他啊。未写的就不要怕丑了，快点拿起支笔，你们的支持和鼓励对快必非常之重要的。来信请寄到九龙湾宏光道七号兴力工业中心619室，如果想寄给万必或者杰斯都可以的。为什么我们会推出2022年记事簿呢？ The Struggle of Man Against Power， 要靠记忆。一本记事簿可以帮大家记低小事，都记低大事。里面还会有快必的开往拔摩岛的轮船上面的亲笔寄语，同大家继续同行，是不是很有意义呢？最后大家都要继续支持快必的 Patron 啦，多一些 share 出去给其他朋友啊，杰斯都要你们支持的。